娘娘， 别耍你了， 糊涂啷个新娘娘，阿会得别吃个了， 阿会鱼耍欧嘛饼， 我可是吃脚 扎水 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磨鼻 磨鼻磨鼻磨 鼻，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啊，啥么子哦，糊涂啷个高兴不会得别吃个，定定恶人们生了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来，奔到口口磨鼻啊，磨鼻啊，把这像粪鼻。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自打耳边风。一十根头发九根皮，上夫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指你为是难看。这些三姑娘生个漂亮，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骂的，我新娘娘踩到喜堂浪下。欲请新贵人，欲请糊涂郎。啊啊！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无音信，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的啊，生了个叫行人，这说他没诚信，对郎打个女娲亲，新郎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啊，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落七军松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大了。 如今你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他心上扩大，后世节从么血压上升，得神丹嘛，不是？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就没接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发不马上这还忙活，你要发接贴放进比偷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阵哦，哦带阵，怕难为人。从大概搿张饭食得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哟，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放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要扣你面孔么？热过去呢，嘿嘿，搿个人呐、啊， 你没上到二线后阳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你哭不哭不哭的背你一样滚，因此日子两根线手说不定了铺进你背影来哭啊，真是心房里必必行。 那行的是哪个叫？哎呦，身份里面方进天堂，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哥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叫不对着。刚刚天堂方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人身体一般，不个担心的三个人我无位置，当时我要让苦力不起玩，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挂事情上的。自个夫妻子呀，破啥个难为人呢？快点把酒去！要让潘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一上一倒。所以把酒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不必偏。哟，那么不叫？不依人呐！昨日潘经理寻个糊涂郎寻至半夜分心上， 跟你望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的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是高兴难看的。现在一看么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这个糊涂郎拍水拍脚，十身光鲜。哎呦！标志改，偏难改，搞不上，搞不上，搞不上，哈！ 潘经理，这个丫头一动三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来，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缸里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什么子？没啊没好，一个动三度啊，对自个是怕水怕个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你可是疯到了？ 俺这写不出来子，没准俺弄的是糊涂郎呀！ 发财，这被天地的神神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真是弄呀！ 也还得了自个一个糊涂郎。我到这一上一到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红的，这个一个糊涂郎也是你来办红的，弄给我我也弄来办红你了还玩，哎 呀那是不好个子，东方 上身。 上的翠绿，我死也不愿嫁与你的。 这些的你这个标准这个漂亮子，我死也不为他的给。 哎呀，可绝无听不懂子完。 我要不是呼吸了他呢，我就不白发呀。我发他呢是要去吃胡死给。 那是更高的老婆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不能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命我上他门，张大夫，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夫，还是奶粉太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准粉太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小娃的翻来动地难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做不清位置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翻，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哪偷得起高兴你？我这边那份，赚到我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先生份，女娃份份为日份，你是个真份。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啥个名字？ 老混， 哎，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听不拿去老混你， 嗯，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进到盘间里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盘间里，盘间里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金娘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啥时间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的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是关照我也做了礼不忘你太太，我偏偏为的你心为不母，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浮动了。哎呀，我是不牛的， 你别哭呀，亲的不能让我听也可妇女们还讲给你两个的师傅配了，你想呢，你不得讲年轻这个憋屈，我们这个年纪都这个内裤这个二十，你别伤心的，你别哭着啊，你搞不是我们家生日福家人喜日福家主不那个呀，你妇女们你等我哎追吧，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不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水的刚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刚说的挂的不还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个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个白，那良心谁如何你说那个人长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下俺们通知了一百不脱的。对， 忽然回出身来，谁搭在门树浪下也想开门。哟，见得我哪里去呀？ 你的罗大去哪里问我姑娘事？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我父母早已说完的了。哦， 你要那儿子是一个子？哎呦，我说的做孽的，根本是俺这玩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呀， 你都落亲啊！哎呦，我够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呀。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的话？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难办呢。我三个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哦，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这个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兰花开。哎呦，这个作孽的，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的。是啊，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就做个光明夫妻难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在外头。你里下嘛，我在岗上上去忙忙，手笔忙得过急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吃然后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吐了你。不过眼睛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个娃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鬼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浪像善于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子，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十五起不是一个多时期，我老听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想到现在我的情况，首先我们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一套套，回出去不有个搞不糊涂了，带领妈妈扎起嘛实在不扎起。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傻到底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死的了，真有个人家大公家。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啥干的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够男人哪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只能够有自家命苦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戏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血，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那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高高扣扣傲是傲的嘞，现在扣扣傲嘛傲，傲的单面云春盖。高高扣扣内扣是内扣的嘞，现在扣扣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是分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告不理，这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必是十八人个子哇！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没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了还。哪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真的呀。 真的。哎呦。 哟，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姐弟上耍讲一下嘛，鱼子根本我干大嫂啊， 谁叫我写出来罗个男人还高主还大嫂的叫这个干主一下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嫂，两个的大的路大是路大是路又大了， 我个大嫂啊，看我啥子鱼众卿大事杰作，请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不是刚刚那么热爱唱几句唱的？ Hey!

樊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国大。 切个，明白到。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四费，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动力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动力开的，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勤工俭学没免得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第一句被你个打的嘛，你个擦皮擦皮，他牛的。 爹爹妈妈的动力啥人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那是你屋里向养的鱼，我下半生是在那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哥哥卖光山。一旦打出来爷娘我刚过年我不要我接的不是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yeah! 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太郎想死高吃烂腐败肉挪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是抓捕所一开始从来来反正请喝下 喝下他是个白族你过去的上天连个白族郎将肯定要激活与激活不我只不过 冯氏得是阿宋妈妈总是经常是干样子的眼睛过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带老弟猜他智慧当时那北郊这个米我给他杯子的碗到是的当时清清上上我也不放心大概的超过跟水在汤阳光里下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各位来的带他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暑假生意这个水是都写了手背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的味道他在那种大杯把开水吃那个时间好了第一把我欣赏我的感动的典型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之光阿素拉黑了一笔的看等待一代记他了似乎他一个人身上了给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度比的黑我想在那白身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被怎么黑了黑其实一句才刚不成对神的子们多大子了让你的鼻子塞 可外家子好让他有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一句么刚上那我的上上户一句人我才门不成那上帝们那口得是让想因为金子过让想擦出一张三寸绿荷把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随着门的一个伪姑娘啊想啥与黑屋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由非常的自由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个故事我最要听了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好 好 那个这个不亮一定要细而是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 过来你就不晓得，他的照片谁都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 喂喂喂喂，你当听啥当吧？三个面孔五个脸，还有三个马步，多好多的。 阿哥在高兴的时候，别个人摆了，背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在，是不是我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的时候，那个姑娘门子一个娃子盘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我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差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歧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不着，离至30个钟头跑外面堵来跑，跑出去门里慌些些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准备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口，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紧，你去不不不啊不不，我要问一下，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5块洋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没得关于对的。 来，现在口气上5块的眼珠子叫我弹出来，趁新郎很不得帮他是得奶奶的，但是该是反向送回的走不成，但是不一样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炕，他不能多两个母鸡，那老怕你。台子上像有张酒包子，灵机一动，喜鹊先跑。5块的拍起身，忙着扳住我的一炕。那范先生，那也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下，去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未必上不送我与你的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子，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5块，很深一代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公爷。有一个谁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我身上要句子，我正在这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个张照片没得想啥子？芳芳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但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手里个两高的一吃起来，眼睛过来，这皮吹开，我张举板子拿过来，呀，李相子，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那么呢哈，要讨好的，要配好不穿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这皮刀刀的星星，我板子掰一掰，喝么人像，手指一个做出来。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小玉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奇奇怪怪的。陈东身上顶他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说生死吧。哎呀，不要么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一下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收拾个樊家子。高兴的光听见不背了点个姑娘的声音，阿伟在这缝隙下头盼不过来一看嘛，啊，高寿司里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盼再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啊，一口劲来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啊？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晓得。 拿。 我说啊，哦，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啊。 嗯。 他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们呢？这么着，两把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刚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他已不生。为主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主五块啊？你罗海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们不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可这个差点阿姐阿叔了，给他那个做阿叔真个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戏言动笔，我打算这样子，你微微的来呀，我可再问再问这个，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要想去看看呀。回过来，最大门跟谁？罗守门。咦？ 家是老郎等你。 是谁把我踩上了？ 俺们兄弟被伢子脸上了。 你怎么激动？ 一个难为的啊！ 不是难为的上个名堂，难为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难不会吗？可是半张面孔回过一看看，难一定一会吗？这样看不清楚。 哎。 他想啥子？少听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兴辰光，我还没什么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喊了呀，回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了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还可以。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跟孙老郎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冯喜是开心啊！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过上结婚得意。 实在搿两句闲话讲个不是奉喜，既然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奉喜，你常先生心里想交关失意。 是的，恭喜辰光真可以说上这扬眉吐气， 一杯光，一出单词结束，谢谢。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Thank you.